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680集。明月入君心，毫无人性。何父其实还是没有反应过来，其他人他或许不认识，但秦修成这种国民影帝，就算何父不关注娱乐圈也知道，毕竟何妈妈就是秦修成的影迷。最近两年秦修成专注秦家事业，除了一部《神之玉》，其他几乎没有多少痕迹。作为影帝的何妈妈还感叹了好久，家里的影碟都是秦修成的。何晨的事情，何家人其实也担心着，毕竟曲子萧放在京城都算得上优秀，何父也觉得何晨离婚后可能很难找到曲子萧那样的人。张大妈刚刚介绍一个跟她差不多大的男人时，何父就想着以后再也不让人给何晨介绍了。可现在何父抬眸看到秦修成身边的秦冉，再看看秦冉身边的程俊。秦冉最近一年神隐，他不关注 IT 不关注物理界，可能觉得有些眼熟但认不太出来。但秦冉身边的程俊现在已经渐渐接手了京城的事情，何父也在新闻上看到过。他脑袋瞬间放空，似乎有一万只蜜蜂在想着，一时间无法恢复正常，只是僵硬地转了转头，看向何母跟何家帮佣的那位阿姨。阿姨之前就惊讶过了，眼下已经反应过来，毕竟她只认识秦修成。她悄悄拍了拍何母的背，低声道： 先让客人进去吧。 何父何母反应过来， 先进去先进去。 何家门前站着的一堆人直接进了大门，一行人进去了，只留下门外大路上停着的车还有看热闹的人。还停在门口的张大妈一脸匪夷所思，她还停留在秦修成那张脸还有她说的话上反应不过来。他听到了什么？秦影帝今天是来跟何晨议亲的。 张大妈，你离得近，有没有看到那些究竟是什么人啊？ 看到秦影帝这群一看就不好惹的人进去了，他们才找张大妈打听。张大妈有些怀疑人生。 我好像看到了秦影帝，不是，何家这二女儿都离过一次婚了，也就新余界的一个记者。秦影帝他 到底看上他什么了？ 哎呀，不是问你秦影帝，我们当然知道是秦影帝，我是问你秦影帝身边的那两个人有没有看清楚是谁啊？ 小区里的一群人都围上来，秦影帝他们停留在门口也就两分钟的事儿。张大妈还震惊何晨都还有人上赶着要，那人还是秦影帝的恐惧中没有反应过来，哪里有注意到他身边的人。被几个邻居一说也有些懵。 你们关注秦影帝身边的人干什么？ 话题中心不应该是秦影帝吗？ 不是，你没看到外面的那些车吗？ 邻居把张大妈扯到外面看外面那十几辆车，开头的就是一辆黑色的大众。张大妈没有觉得有什么，从第二辆开始就眼花缭乱的。张大妈即便见识少也知道这些车不是一般的车。 这都是他那些亲友团的车，就算是何家那个大女儿也没这个排场呀。你看啊，第一辆车是个大众，你再看看他的车牌，军区的呀。每个厉害的家世哪里守得住这样的车牌？何家这个二女儿不简单哦。 这位张大妈彻底懵了。 哎呦，我刚刚说何家二女儿嫁不出去，我会不会被抓起来啊？ 当然她 们不知道下个月的车可能还要更猛。微博上一个微博又忽然火起来。 卧槽，是他们，又是他们，突然出现在我们小区，这次拍到人了，人就不放了，看图， 我缺你那点流量。 博主，我要举报你了，微笑点 JPG。 泪奔，不敢放，大家放过我，放了人连车都没有了。 这答案有些熟悉，楼上我也 大家看起来心照不宣。 这次好像换了五辆车啊，留下贫穷的泪水。 我飘了，我竟然敢在微博上看这些图，还敢留下评论。 何家也是复式二层，家里大厅挺大，就算一次性来十几个人也不觉得拥挤。全程是秦汉秋、秦管家跟何父交流的，主要是秦汉秋努力推销秦修臣，何父还是处于懵逼状态。常宁一只手背在身后，他也是第一次来何晨家，到处转了一圈之后才看向何父，毕竟是何晨父亲，他也挺礼貌的。 何晨人呢？您是？ 何父不认识常宁，但看常宁跟程俊神色自如的聊天，他也知道这位肯定不是简单人物。 我是何晨的朋友跟合作伙伴常宁，您叫我常宁就好。 常宁不动声色地介绍自己。常宁何父是不敢叫的，就比如他不敢叫程俊名字，他只压下了内心的震惊，低声对何母道： 快去把何晨救下来，还有让秦星也亲家回来。 这个场面何父确实有些控制不住，只能让何锦星来。何晨从早上到现在都没有起来，何母收回看秦修臣跟秦冉的目光，上楼去找何晨。何家的阿姨亲眼看到何母在上最后一段楼梯的时候悄悄地掐了自己一下。楼上何母敲开了何晨的门，何晨明显刚起来，正在拿吹风机吹头发，偏了偏头。 妈。 何母站在门口看了何晨半晌，然后艰难地开口道： 何晨，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忘了说呀？ 门没关，楼下交谈的声音隐隐传过来。何晨听力也不错，知道估计是秦修臣他们来了。他吹好头发，放下吹风机，又拿了一件黑色外套往外走，淡定地回何母： 哦，忘了告诉你们，秦家人今天会过来。 哎，家里是来人了吗？ 同在二楼的何奶奶也听到声音，开了门，探了探头。何晨对何奶奶要温和一点，他笑了笑，挽住何奶奶的胳膊，回道： 奶奶，您孙女婿来了。 实际上，事情谈得很快。何家除了何晨，其他人都在晕晕乎乎中。秦管家就趁着何家晕晕乎乎的，把秦家定好的婚期给糊弄过去了。何奶奶不太关注娱乐圈，也不太关注京城的圈子，但知道有秦修臣这么个人。秦家人长相都不俗，何奶奶一看秦修臣就非常喜欢这个孙女婿，毕竟没有人不喜欢长得好看的人。秦家沙发不大，秦家何家一行人坐在沙发上讨论这些，肯尼斯、长宁等人坐在另一边的桌子上讨论其他事情。潘明月拍摄了进门之后的一段，也坐在桌子一边看回放。鲁兆颖坐在他身边，心思挺沉的，看不出来什么。可能秦冉保护潘明月太过了，常宁好不容易见到了潘明月，立马跟他热情地说起了129的事儿。潘明月毕竟是稽查世家，其他方面没有秦冉强，但常宁觉得他是管理129的最好人选。 毕竟扎龙人在国外，他还有一个王国等着他，只能偶尔接接单。秦冉他一个月能接一单，长宁就烧香拜佛了。何晨一心只想当记者，兼职才是129成员，至于巨鳄就更不用说了。长宁也是到最近才发现129元老除了他，其他人都是兼职。 常所长，我能力不够。 潘明月摇头，再一次拒绝。看他的表情，他确实是觉得自己能力不够。 啊，是不是因为你身边大佬太多了，你他妈的对自己有误解？有谁大四就去稽查院实习，还把稽查院的副院都给搞下来了？ 他们说话，可尼斯在一边擦着自己的枪，就看了潘明月一眼，扬了扬眉。他不认识潘明月，但听着常年的话有些惊讶，心里记下了，准备回去查查潘明月这个人。几个人说话的瞬间，秦家跟何家已经谈好了婚期的事，就在下个月10号。 全都由我们秦家准备。 秦汉秋穿着西装也挺像那么回事，一张脸长得好看，说起来也挺唬人的。 明天我跟秦管家过来跟你们商量婚礼流程。哦，还有啊，你们今晚把邀请宾客的名单给我，我让人着手写请柬。 程俊一直默默地听着。秦汉秋提到这一句的时候，他抬了抬头，也不紧不慢地站起来说道， 婚礼就是前的场地吧，挺大的， 关键还有国风。秦汉秋突然想起来，自己这女婿毫无人性的因为结婚特意买了京城最后一个大庄子的事。 行，地点就在那里，中午就不吃饭了。哦，让修禅留下吧，我们回去啊制定方案。 秦汉秋朝何父笑着说道。何父还敢跟秦汉秋说话，但他不敢跟程俊说话，就在一边默默地听着。一行人一边说着一边往外走，长宁肯尼斯看到他们也站起来，顺便摸了摸手里的枪。看到枪的何父愣在了原地。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